原班。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27号，代罪羔羊。 施政报告宣布改革通识科，教协指决定摧毁专业。教协副会长叶建源， 如果他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改变的话，一定需要有这些论证。如果没有论证，就是政治；没有文件，就是随随便便。他只不过是找通识科做一个代罪羔羊。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世杰，呢件羽绒掂唔掂啊？ 瑞文啊，你又买新羽绒褛啊？你知唔知好唔环保嘅你？ 我呢件唔同噶。 我知道，同上次件唔同啊嘛。我今次请嚟羽绒专家介绍你识咩系环保羽绒。 咁咪就系讲呢件咯。唉，仲有啊，我约咗野外动向嘅陈家俊同我哋讲下露营地点嘅污染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咁啊，时间咧睇一睇大钟咧，而家去到系晚上嘅10:07字啊！你听紧系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室里边咧有胡世杰喺度啊！咁啊，啱啱听到开场曲咧就系今晚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啊！咁由于咧今日系一个比较简短嘅版本，即系由而家至到晚上嘅11:00嘅啫。咁11:00之后咧，就会系四台联播嘅节目，咁就系交俾即系二台咧就去发版嘅。咁所以咧，今晚嚟讲咧就由胡世杰啦，再加上我哋今个星期五嘅主持人有马恩赐喺电话度嘅。马恩赐你好， 系Tony你好，你好， 系啦。咁啊，即系短短地啊，咁啊，差唔多而家都答。八咁齐啊，得翻20分钟到嘅时间。咁啊，今晚你就选咗个题啦。咁啊，四个字叫社交距离。我相信由今年年初，到而家嚟讲咧，我谂香港人都应该比较熟悉呢个专有名词啦。我谂之前当然啦， 系咪先？我就有少少怀疑，因为好多人都讲抗疫啦，就讲到社交距离啦。 系。 咁但係其實嗱，佢原本英文咧，呢個英文字翻譯過嚟嘅，就叫做 social distancing 啊嘛，有 ing 三個字喺度嘅。 係。 咁咧，原則上你應該改咧，就係保持社交距離。 嗯。 如果你淨係講社交距離咧，就係 social distance 係啊 字嚟噶嘛，係嘛？即係因為人與人之間咧，即係大家我哋人類係群居動物嚟噶嘛，一定同其他人一齊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一定同其他人保持一個距離嘅。咁首先我問你啦。你同你嘅屋企人，你同你嘅同事，你同你嘅老板嘅社交距离有冇分别先？ 其实咧，我觉得呢啲咧都系我相信肯定保持唔到咧1.5米，甚至乎系2米嘅距离啊！讲紧，因为讲紧嗱，喺屋企嚟讲，你就好难 咁样分隔啦。咁尤其是你谂下，而家香港嗰个措施都系，如果A 嘅屋企人、家庭成员佢中招或者疑似确诊，或者验出可能系有初步嘅吓、初步确诊先算啦。咁嗰家人无论你有几多个咧，都即刻要捉晒去咧，就做检疫同隔离噶啦。 嗱，我哋讲唔好讲疫情发生咗先后啦，即系譬如平常有冇人注意到，究竟你同其他人嘅社交距离系几多咧？ 我相信冇特别去度噶啦，即系唔会张敬轩咁拎把尺出嚟啦。咁但系即系你讲到呢样嘢，我一阵间都想讲下，就系唔同人咧，或者唔同嘅时空咧，我哋同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嘅人嘅距离咧，其实都不断喺度转变紧，同埋有时好亲密，但系隔篱一个你唔识噶。有时咧就明明咧就嗱一家人咁，但系一个就行咗去街头，一个行喺街尾咁样。 系 咁，所以即系你讲紧呢个 social distancing 啦，或者如果细位咧，就叫做 physical distancing 添。咁就呢个叫保持人身嘅距离啦，咁样样。咁即系，所以我觉得你讲紧系保持社交距离咧，我觉得大家都朗朗上口嘅。但系咧，过去嗰一年啦，成个2020年咧，即系我谂大家要苦心自问，有几多人真真正正系做到保持社交距离呢六个字咧？阿万慈。 問題就係點解咧？即係點解會咁咧？嗱，我嘅睇法咧就係話呢個係因為文化嘅需要嚟嘅。 嗯。 嚇、啊，咁同埋咧，即係學你話齋，1.5米咧就即係好遠嘅。你一米就三尺三啦。 五 米咧，1.5米咧， 五尺到啦， 五尺幾六尺啦。咁對嗰啲即係譬如講嘢好大聲嘅有啲文化人，譬如我哋廣東人成日都話講嘢好大聲噶嘛。 嗯。 咁咧，你距離五尺咧冇乜所謂。但譬如話有啲文化裏面啊，或者有啲北方啊，譬如江南嗰啲地區啦、啊、蘇州啊啲地方咧、啲人講嘢好陰聲細氣噶嘛，你講五尺根本都聽唔到嘅， 係 係嘛？仲有一啲其實咧，好多人都冇提到喺呢個疫情裏面咧，有兩類人好慘嘅，冇世紀一類咧就係嗰啲咧要讀唇語嗰啲啊，即係佢弱聽啊，聽嘢聽唔到嘅， 冇錯。 出街咧見到啲人咧，冚唪戴曬口罩，佢睇唔到人哋個嘴咧，佢根本就唔知道人講乜嘅。 系啊，咁所以你咪见 啊，另外一啲咧就完全失聪嘅人士咧，你就唔好出街添，因为你戴晒口罩咧，根本佢除咗同嗰啲即系识手语嘅人咧，大家互相能够沟通咧、根本佢就冇可能同其他人沟通。 所以你咪见今年咧，特别系多咗嗰啲透明嘅口罩。嗱，当然啦，某啲电视台或者某啲媒体，佢哋我觉得系为咗美观或者个外观咧，佢就戴个透明嘅口罩。但系我谂啲医学嘅专业人士都话啦，其实呢一种口罩咧系不能够阻挡呢个细菌或者系飞沫嘅，只不过纯粹系你觉得啊，你挡一挡啲霞气啊，挡一挡你自己啲，即系你知道有啲人讲嘢咧口水花喷喷噶嘛，即系你好似要挡一挡。咁嗱，呢一类嘅口罩反而可能对于你正话所讲要读唇嘅人嚟讲咧，系可能而家啲帮助都未定。 系。嗱，我哋唔好讲嗰啲啦。咁咧就有一位动物学家叫 Desmond Morris 啊，几廿年前咧好红嘅。佢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The Human Ape》，即系人嘅人作为一种即系人类猴子啊，即系直译就系。嗱，佢就咁样分嘅，佢就系话咧，你伸出只手有一种，如果你话系某一个文化嘅人咧，佢话你咧就差唔多去到嗰个叫做手指尖啊。咁咧就系佢嗰个文化嘅社交距离。 系系。 即係你伸隻手都跌唔到佢嘅，大家之間嗰個社交距離呢就佢叫 elbow 嘅，即係最遠㗎啦呢一種。咁呢一種呢一隻手都唔會有冇五尺，或者都好少有一隻手五尺㗎嘛，係咪？咁另外第二種呢就係所謂手踭距離，即係話你伸隻手出嚟嗰、個人呢就去到你手踭嗰度嘅。咁另外一種呢就當然係即係差唔多面對面咁滯啦。最主要呢佢話因為佢係即係歐洲人啦，咁所以佢咧就系、是、咁样分嘅， 系 啊一种嘅叫手指尖距离嘅。 嗯， 好啦，咁佢话最远嗰啲咧就系边啲咧就系、是、北欧嗰啲地方啦。 嗯， 吓、因为咧天气又冻啦，咁同埋佢哋啲人咧就唔习惯企到好埋嘅。 系 吓，咁、所以变咗佢咧就属于去到即系呢个手踭嘅距离啦。 系啊，即系 手尖嘅距离啦，算手尖咁远嘅。 吓， 咁另外一啲手踭距离咧就系啲即系譬如话中欧噶啦，即系。譬如波兰啊、匈牙利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地方。咁甚至德国啊 荷蘭呢啲咧都係比較上咧係比較遠嘅。咁、至於面對面好近嗰啲咧，就係西班牙人啦、意大利人啦、法國人啦，咁諸如此類。咁好似咧就當時諗到啦，中國人係點咧？你估？ 中國人我覺得一向都比較熱情咯。 係啊，嗱，傳統中國咧就係唔得嘅，因為嗱，我哋都聽過啦，男女授受不親啦、 啊， 咁甚至話傳統嘅中國人咧，就連握手都唔會噶嘛、大家見到面咧就係即係一係合十啦，一係咧就抱拳啦，一係就鞠躬啦為禮。咁、咧就周朝開始已經係噶咯，男女授受不親，即係你男女授受不親，即係話咧你唔好掂到佢、即係男人見到女人咧，原則上咧傳統嘅中國人咧就應該係距離成隻手嘅距離喎。如果唔係你有機會掂到佢嘛，掂到佢咪變咗失禮咯。係嘛？咁甚至去到咧，即係有啲人就問個孟子啊，佢話：，你咁堅持講呢個要符合禮數啊嘛。好啦，如果你個阿嫂或者你嘅親人或者你即係嗰啲咁嘅人啦，跌咗落水，你去唔去救佢咧？咁係嘛？咁你一落去救佢嘅時候，就冇得男女授受不親噶咯。你要即係抱住佢，然之後遊翻埋岸咁嘅時候，梗係掂到佢嘅身體噶啦嘛。 係。 咁孟子都係話咧，佢話男女授受不親咧就屬於禮嘅。但係咧，即係到時如果有人跌咗落水，你要救佢，即係必要時你掂到佢嘅身體咧，呢種就叫權啊，即係權力個權，就叫權變，即係權宜之計。 係。 即係話醫得過平常咧，我哋係唔應該掂到對方嘅。 但系牵涉到人命嘛，啊、我谂即系当然有啲情况，我谂都系两害取其轻嘅啫。即系如果你用头先嗰个例子跌落水救唔救，咁如果你唔救佢，佢真系会生命危险噶嘛。咁嗰阵时你就真系唔可以下下都讲个即系礼字或者礼貌周周啦。我觉得 冇错啦。咁所以平时咧，即系男女之间要距离一只手都掂唔到嘅距离咯，系嘛？咁、然之后另外一边咧就系话男之间咧，或者女女之间，我哋就唔计啦。咁男男之間咧，亦都係應該唔會掂到嘅。 係。 咁即係呢個咧，就係中國人，即係傳統啊，傳統啊。咁啊好啦，呢百幾年咧，都當然咧有西方文化嘅影響啦。咁你就會見到咧，即係我哋嘅社交距離咧，就比較上接近西方。咁、而香港咧特別嘅，即係頭先你講啊，因為香港人多啊。你想保持一個遠嘅社交距離咧，根本就冇可能嘅。 系，因为我觉得你就算你话嗱，撇开你话你话唔讲疫情啊，你谂我哋平时翻工或者放工嘅时间，无论你系搭地铁、巴士等等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实都系人逼人啊，几乎好多时系掂到嘅。咁当然啦，我谂香港人咧有个习惯就系一掂到大对方咧，大家都会即刻缩开，即系始终都学你话斋。嗰、那个男女授受不亲咧，其实呢个意识咧，喺我哋香港人嚟讲咧，我觉得系保持到嘅， 保持到嘅，系啊。咁男受受不亲噶咯，咁亦都保持到噶。 系噶，即系就算你话好简单啦、啊，你话我同你啊，即系男人，如果掂到一个陌生人咧， 好少话即系男人同男人咧，即系拖住手行街噶嘛。 有嘅， 你好少见到啊，即系有咧，咁于是啲人又唔知谂三谂四噶啦嘛。 系，但系你一般 好有趣嘅一个文化现象咧，就系话。当你喺十零岁即系大约佢系即系嗱，细路仔就唔计啦，细路仔冇所谓嘅。咁咧，但系去到中小学毕业到啦，去到即系大约英文叫 teenager 啊，即系十三岁一路到廿零岁嘅时候咧，如果你系老友咧，就唔同嘅，个身体接触好紧要。就嗱嗰阵时啲男即系男同学咧，揽头揽颈啊，拍住晒膊头啊，揽埋一齐咧，你觉得冇问题嘅。咁但系成年之后咧，就反而有一个即系，有翻而有一个距离啦。就算系几老友几同学都好啦，见到面可能都学西方咁，揽揽，握下手，拍下膊头，甚至锡下面。我谂香港人锡面都系比较少嘅。 我少呢个，始终我谂香港人唔太习惯。我反而觉得喺一啲即系演艺界朋友咧，佢哋可能有啲嘅即系碰面嘅习惯嘅。但系如果一般人或者喺一啲波场啊，即系你知啦，即系嗰啲即系我好少去嗰啲啊。咁但系你见得到嗰类咧， 跳舞嗰啲 系啦，嗰只咧就 跳舞群组嗰啲， 系啦，即系当然啦。你话同呢样嘢有冇关我唔知，但系你话喺一啲即系所谓上流社会上边嗰只嘅晚宴啊，或者一啲大嘅 function 咧，你成日见到有啲达官贵人好，或者一啲演艺。世界朋友咧，佢哋都兴系咁样做嘅， 系啊，呢个其实就好受西方影响啦，而且受Desmond Morris 话斋，即系嗰啲法国人啊，尤其是法国人最中意噶啦，要锡三次添噶嘛，即系锡完左，锡完右，然之后再锡多次左，咁诸如此类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啱啱讲咗头先咧，就系、是。 而家你睇到后即系大约十二三岁一路到廿岁到咧，即系女仔同女仔咧就开始好兴咧就手拖手去街嘅，咁大家都唔觉得有乜嘢嘅，咁咧男仔咧就中意揽头揽颈噶啦， 系。 即係好多嘅身體接觸嘅，大家都覺得冇問題嘅。就因為咧，即係嗱，咁啲專家咧就話，因為嗰陣時佢係建立佢自己嘅自我身份啊。一個人建立自我身份嘅時候咧，即係接觸身體嘅接觸咧好緊要嘅。咁如果我哋講英文咧，有個字咧，即係講接觸咧，就係 touch 啊嘛 ，touch 啊。係咁咧，英文有句説話成日都話 keep in touch 嘅，就話即係中文意思即係保持聯絡啦，大家即係成日見面啊咁之類啦。咁點解要用 touch 嚟代表聯絡呢？就呢個係即係好西方文化啦。我哋中文冇呢冇同樣嘅意思嘅，即係你聯絡可以打個電話，可以寫封信，可以諸如此類寫個 WhatsApp 咁諸如此類，唔係話保持聯絡就要大家即係見到面，然之後你摸我，我摸你。 touch 係接觸㗎啦，而家你直譯嘅話係咪先？ 係啊，即係接觸，但係接觸唔係摸啊嘛，即係 touch 係摸啊嘛，用隻手去摸一樣嘢啊嘛，啱唔啱？咁同埋咧，即系 touch 咧，又可以加个 ing 或者做形容词用咧，又可以解感动嘅吓、啊，即系啊，你即系你做诶、啊，譬如你俾呢份礼物我，好正啊，好感动我啦，好 touch 我啦，或者即系好一套电影或者一本小说好 touching 啊，咁亦都系即系好感动嘅意思嘅。即系呢个代表某个程度咧，即系英国人虽然系其实好保守嘅，即系佢嘅文化咧。不過呢個要分兩方面講。如果歷史上講咧，曾經嘅一段時期咧，都係好咩嘅，即係好似法國人一樣嘅，即係成日互相即係掂到對方啊，握下手啊，或者擁抱啊，或者甚至石面珠都有試過嘅。咁後嚟咧就好得意嘅，唔知點解去到十五世紀咧就啱啱調轉，即係法國人咧就學咗英國人嘅禮貌，即係呢一種咁嘅互相即係好親近嘅社交距離好親近嘅禮貌，而調翻轉咧英國人就反而變咗好保守啦。即係英國人係屬於嗰啲即係同中國人比較似嘅，咁咧就距離比較遠嘅。所以某個程度咧，你見到英國人去到即係東亞地方嘅殖民地裏面咧，係比較即係當地嘅人係比較容易接受英國人嘅，你因為佢比較即係大家嘅所謂身體距離或者社交距離咧。在文化上是比较接近的。反而法国人呢他们即是去到亚洲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过眼的。因为这些法国人一接触面呢你又锡我又锡你又揽揽揽。他们觉得这件事不符合礼数嘛。 因为始终 就是那个即是不同的文化呢即是对那个社交距离是有一个即是不同的。界定不同的睇法咯。 是啊，因为我觉得即是就算你话讲不同文化不同族群都好呢，我觉得不同族群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演变啦，正如你话啊法国人去了哪度，或者他们又即是所谓 adapt 了哪一类或者哪一种的文化。我想这样东西是不断地转变的，就算你在香港都是啊，你正话都讲 啊你话男或者女以前都没有拖手，而家搞下搞下呢几十年又开始拖下手咁样。但你想想如果讲返一百几十年前的社会是绝对不会见到有这些情况发生的。 绝对不可能吓，唔知你搞不兼啊？佢认为你侵犯佢啊？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呢个都系即系你见到个社会，尤其是我谂香港啊特别啲添啦。你系中西文化汇聚嘅地方，咁我谂如果睇翻我哋自己嚟讲 噶啦，中国文化即系传统嗰种，即系儒家讲嗰种，即系大家要保持一个君子，即系之交淡如水，咁大家距离好大，即系相信亦都唔会嘅，甚至我哋老一辈咧都开始慢慢接受西方呢一种嘅， 系 吓咁其中有一个咧，研究仲指出啊，佢话人咧，即系人最主要嘅感觉器官就五样嘅啫，即系眼睇、耳听，咁另外鼻咧就闻啲气味嘅， 系啊， 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我哋嘅舌头啊。就係、是、咧，就係睇即係食嘢嗅到味道啦。咁第五個感覺器官咧，其實就係皮膚。係 啊， 嚇皮膚其實係最早嘅、即係當你譬如話成人嘅時候咧，媽媽個肚嘅時候已經有皮膚，但你未有眼嘅，你睇唔到嘢， 係 聽唔到嘢嘅。咁更加唔可能話即係有味覺添啦。你點會即係都未食嘢？ 係 食得食嘢又冇假，諸如此類。好啦，咁但係咧，同埋咧就好得意嘅，到我哋。临死嘅时候，最后啊，失去嘅器官咧，又系触觉嘅，系皮肤嘅。点啊？即系话我哋病到咧，即系一个人就快去嘅时候咧，佢听唔到嘢噶啦，佢可能睇唔到嘢噶啦。咁佢味觉更加会失去咗先嘅。 系。 咁但系最后失去咧，就系呢个皮肤嘅感觉。咁所以好多人讲咧，即系话，譬如话你即系一个唔好在啦，你陪伴啲亲人走嘅时候咧， 即係你一定要捉住佢嘅手，或者俾佢掂到你嘅，或者你不斷咧係捉摸佢，咁、令到佢先至感覺到你嘅存在。即係你去到埋去咧，叫佢咧，佢可能聽唔到嘅。 係啊， 係啊，所以嗰個即係觸覺咧，其實係人最基本嘅，即係嗰種感覺嚟嘅。所以，但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中國人點解傳統上，因為好早啊，即係你去到周朝啊，你諗下中國差唔多2000多年前定下嘅禮數係唔准人與人，即係禁止咧，同埋覺得咧，即係話人與人之間有一個皮膚嘅或者身體嘅接觸係不對嘅咧，咁呢樣嘢真係奇怪。 我諗即係可能呢樣嘢可能要理解成可能係真係要好親密嘅關係咧，先可以有呢一個接觸。如果你所謂以前都話非親非故。系咪先？你就冇理由即系你头先你讲，你冇我讲话冇啊！头先你话咧未够一个手臂或者一个手指尖，甚至乎一个手踭咁嘅距离咧，其实已经系过咗界啊！即系唔系掂到已经系离谱啊！你如果过咗嗰个手踭手尖位，已经系唔得噶啦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吓咁所以你亦都睇到嘅，即系嗱，喺一个机构里边啊，或者一个组织一个团体里边咧，即系个等级啊，就系睇你同佢嘅社交距离有几远啊！ 系嘛？ 系啊！你见老细咁，你唔会去到佢手踭嗰个距离噶，系嘛？你一定系即距离成只手嘅距离噶，大佬。 系，因为如果你话好简单啫， 如果你见皇帝就更夸张添啦。 系，冇错， 瞓喺度嘅距离添啦。 唔系另外一个题外话啦，如果俾人见到我同老细个距离系紧密到系冇一个手掌嘅，咁第三者见到咧，嗰、那个歹毒，嗰个歹毒啊，真系大件事啦，系咪先？ 升级有望噶，即系成为老细嘅密友。咧呢样嘢，呢样嘢就系、是，即系你系某个程度你睇到嘅。如果你能够留心咧，留意一下咧，即系人与人嗰个社交距离咧，你就可以睇到佢哋之间嘅亲密嘅程度或者老友嘅程度嘅。 哦，系咁，就算你话喺办公室好，或者喺咩都好啦，甚至乎喺同学嘅圈子里边，咁你都见到点都系有啲人咧，佢哋可以自浸啊，或者佢哋倾日偈。但系好学你话斋，我无端端我唔会同一个我好多老细啊，我会无端端走埋老细度同我倾日偈噶嘛，系咪先？ 唔系你咁样走埋去咧，你就大镬啦！即系佢未曾即系同意嘅时候咧，分分钟认。分分鐘咧，第一個有問題就找你啦。即係你違反咗一個即係暗所謂潛規則啊嘛。 冇錯，冇錯，嚇 係嘛？因為你人與人之間有個潛規則噶嘛，根據呢個等級啊、位置啊諸如此類嗰啲係大人噶嘛。你違反咗呢樣嘢咧，等於你冒犯咗佢。 嗯，冇錯，冇錯。 所以你冒犯咗佢咧，咁你係有後果噶嘛。 系咁啊！即系呢样嘢，大家真系要引以为戒啊！即系始终你讲到潜规则呢样嘢咧，就唔单止系纯粹保持社交距离呢六个字咁简单，有啲嘢咧真系要即系做一世人咧，即系学足一世嘅。喂，咁啊，晚前不如我哋倾到呢度啦。咁啊，似乎我都要去首歌，系啊，咁啊，系好快咁啊，差唔多咧，我哋一轮嘴讲咧，讲咗已经差唔多接近20分钟噶啦。 系好啊。 OK， 咁啊，都喺呢度咧，就唔该晒。晚次咧，去提供今日呢个保持社交距离嘅课题啦，短短地同大家了解即系过往或者到而家对于社交距离嘅一啲知识，又或者呢方面嘅一啲资讯啊。好啦，咁啊喺未播今晚嘅呢首歌之前咧，睇一睇啦。咁啊，星期日。朝早10点钟去广东广西咧，就系我哋一年一度嘅自由题时间啊！咁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万玉麟嘅，咁你三位咧就会主持星期日朝早嘅广东广西啦。到时大家欢迎你咧，就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就睇下你可唔可以咧就出谋献策。如果你想喺出年嚟讲啊，我哋广东广西嘅星期日嗰个老店咧，有啲咩想我哋同你一齐？切磋讨论一下咧，不妨可以打电话嚟咧，提供你嘅宝贵意见嘅。咁呢个就系星期一朝早嘅10点钟，广东广西。咁至于一阵11点钟咧，咁我哋就会系4台联播啦。咁啊，到时咧就会系2台嘅音乐说嘅。呢个时间咧，送翻首歌俾大家，有徐嘉晴嘅《14天》。咁啊，胡适杰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咁啊，要到星期一晚嘅10点半咧，先至再会有呢、這个。夜晚版本的广东广西录播。 二月一起飞往幸福说过，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 心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援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一隔一重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方，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